燕姿的第一天。 我看到 Hello September 说，我熬夜到一点听到这个歌，我瞬间忘却了一切，是比一杯冰咖啡还好使哈。 没错， 这个歌手不太冷，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其实是一周当中最难熬的一天。 是， 经过了两天的洗礼过后，今天其实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是更好的， 但是有点疲惫。 但是就觉得说再往前数还有两天的时间，这个倒计时心理上又有一些反差， 有点点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用更加欢快的节奏先把各位来叫醒哈。好像今天又是礼拜一的第一天，重新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为自己来加油鼓劲， 打满鸡血。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经历过的最尴尬的一些瞬间。 然后我这边已经看到有答案了，说认错人的时候挺尴尬的。 这个今天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各位这个认错人，你给我讲一些细节。 好， 认错人是一个，我昨天经历的尴尬瞬间是，这人我认识， 想不起来他是什么名字。 不是，我没看出来他是谁 啊。我知道你 是同事吗？ 艾科是不是？ 艾科昨天穿的衣服不太一样， 对， 风格不太相同。 然后在走廊的尽头跟我打了招呼，突然王伟转过来说：“这谁？” 对，然后他主要是他站的那一个位置，整个的光线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倒也是， 又戴着帽子， 是。 哎，你说这事儿尴不尴尬？ 认不出来是你有理啊。 跟刚才这位朋友贡献有异曲同工之妙哈。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听听 FM 聊天室， 聊天室 贡献你的一些瞬间。我们可以不念名字，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们这事太尴尬了，可以不念名字哈。第一天其实每一次听到最动感的画面，对于我来说就是听到了五月天的那一个版本。曾经在现场听他们在唱第一天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是打满鸡血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把五月天的这种节奏跟旋律续上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经典的倔强，来自于五月天。 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 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倔强。 我这边看到一个非常倔强的留言， 来， 小蛙哥说，我尴尬的就是和人家聊天不在一个频道，我还杠精，事后再反应过来，然后再见面呀，我那个尴尬。 人最难的就是自己能反思自己， 那倒是， 他能反应过来真的挺厉害的。对，他更厉害的是继续还这么办。 对，关键是把天聊死了。 对， 所以必须得反思。 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一定要先听人家说什么， 是 啊，哪怕不懂你再问。输出自己的观点，大家都可能有这种欲望， 是， 但是输出完了以后俩人就完全这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时候，最后的结果都会很难看。 所以说白了还是要仔细听别人，聆听真的很重要。 再有就是提前做好功课，今天要聊可能一件事，大家出来见面就是有话题的， 对， 你提前先背背功课。曾经好比说李宇春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主办方还办的是颁奖礼， 是 完全没做好功课，也许就是对于音乐可能不太感兴趣，然后都知道说好这谁是谁，一听歌哦这应该是个男歌手，直接就把李宇春在上台要领奖的那一个性别给写错了， 是 这什么最佳男歌手李宇春上， 非常不应该， 特别不乐意，这个其实就不对。 对， 但是我们也就如果那些不太熟悉的可以理解，李宇春可能在最早期的那些专辑你听他的声音更像是一个唱 R&B 声音轻柔的男生， 比较走中性风哈。 没错，直到有一张专辑，直到有一些歌我们听着好，他开始终于带出来自己稍微女性化的一面了，好比说这首歌更加的弹跳哈，来自于李宇春，叫做下个路口见。下个路口见， 来自于李宇春。 所以转身我们又回来了，看看我们的听听 FM 真伪情况聊天室当中谁在留言。 转身又是尴尬，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太尴尬了 瞬间哈。 这边我看到嘟嘟说了哈，那一定是说工作的事情的时候，亏着没说别的，发到了工作群，极其尴尬。幸好及时发现，还撤回了。 对， 那就没有那么尴尬。说不定如果撤不回了，过了一分钟之后，然后你发的还是一些隐私哈， 对， 那是真正的尴尬。 哎呦，这微信群的事儿吧，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发错群了之后，认认真真每一次在进行转发或其他的时候，这个群的名字，另外一个群的名字，我要看个三遍。 是的。 心里默念读它。 对，尤其是发你觉得还比较隐私的事情的时候，我在确定发送之前一定要看对方是不是我想发送的那个人或者那个群。 没错哈，尤其是现在要再给大家提个醒，前段时间看的，给同事领导微信的名字备注的时候，希望你能自觉一点备注的正常一些。 那倒是， 有的时候在汇报工作或者干嘛，你截个图说：“哎，领导，这个我之前发给你了呀。” 对对， 把备注直接发过去了。 反正仔细再仔细哈。 哎， 这都是血泪史。 来，听到了一首歌，继续延续这种 R&B 的小调调，《方大同》。 那外太空，在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爱听歌，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叫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子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快的一首歌曲 Catch a Dream 嘛，抓住一个梦想，抓住梦想哈，来自于方大同。来， 我突然想到昨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刘佳，他就是一个很抓住梦想的人。 是， 这么多年来他就是爱音乐，做过了很多风格的音乐。 没错， 包括昨天最后一个问题，你说下一张专辑要做什么其实我知道你想问还想不想回去做 rapper。 没错， 但他有点动心， 我觉得真没准儿， 对， 但是他现在不想提前先公布了，到时候计划有什么太多的改变， 所以他就是稍微往回收了一下，说再说啊， 嗯， 对。然后这边我就正好看到了，生如夏花说，比较尴尬，昨天呢刘佳做客没有午休，耳机慌乱间掉了，办公室的人一下全醒了，我淡淡的说啊，太好听了，耳机都掉了， 你别说，昨天他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还真不错。 没错哈，这张专辑其实我们也就放了里面的三首歌，但更多值得各位再去聆听一下。其实在现在大家都在走一些复古路线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新歌，年轻人都是什么嘻哈歌曲，带着一点 R&B 的节奏，或者是迪士高这种蹦迪音乐。 对， 而他突然剑走偏锋，开始发摇滚风格的时候，尤其是走心总结过去八年的心路历程，能够有很多大家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回馈跟心声的反馈，我相信哈。 尤其还致敬了窦唯。 一会儿我们去看一看，在那个音乐平台上，他专辑名有没有给改回来？之前他给写错了，你知道吗？ 对，之前写成了七哈，其实是罗马数字八。 没错，我们再把这首歌为各位来送上哈，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 至今依然还记得你家的路牌，满大街的老外都不如我帅，流水又流过外滩，时间长青苔。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他们陪我喝酒聊天，辜负这时光。音乐、物质，天马行空的幻想。哦哦，转眼天各一方。我泡了杯红茶，齐齐哈尔的风啊，吹乱了头发。民政局的门口有哭有笑，我们都磨走脾气，终于成了家。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他们陪我喝酒聊天，辜负这时光。音乐、物质，天马行空的幻想。哦哦，转眼天各一 星光。

李荣浩的一首《满座》。 嗯， 当你想去吃饭，带着自己喜欢的女生，找一家餐厅约会，这家我绝对推荐。 嗯， 去了以后满座啊。 那不能提前订个座吗？你说是不是？如果是头两次约会都还挺重要的。 之前跟人拍胸脯，我天天去那地方，我告诉你这点没问题，不用提前订。也挺尴尬哈。 散了。 今天聊的话题，对，就是最尴尬的一些瞬间，我们来看一看吧。 看到有空谷幽兰老师说，暖心问候被无视，被领导当面嘲笑，有口难言。 哑巴吃黄连啊。 嗯，被领导当面嘲笑，你做错事了呗，是不是？ 要是我们就直接拍桌子起来了，说领导我去个洗手间。 这是应该有的态度。 对,、哎、 对，但是暖心问候被无视，好像我记得在很多的所谓的娱乐圈里边啊，很多的明星见明星就是王不见王嘛，对吧？两个人如果我对你点头问候的话，可能另一方就无视就走过去了， 哎， 然后媒体就会大肆渲染说你看这俩人不和， 也都有别人挑事的成分。 对，其实可能就是没看见。 对， 嗯，所以有时候暖心问候被无视，是不是对方没有意识到没有看到？ 嗯， 你可以再补一句， 当时的心境人家就是可能比较难受，就暖心，那有可能就是你想关注一下，就人家想安抚一下，对吧？ 对， 但人家那会儿确实难过哈、 嗯、 所以一方面是在于这种尴尬造成的那一方让你觉得尴尬了，人家可能是无心的、 嗯、 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不要太过多解读啊。 是， 好，这个继续我们来聊一聊在音乐颁奖礼上有些时候出现的尴尬的瞬间。有一些可能是无意之间没有做好功课、 嗯、 那有些时候就是故意犯坏。Taylor Swift 我们前段时间还放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那首歌曲，也是对于康耶·West 坎爷这个歌手曾经对他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进行一个反击、 嗯、 在某一年的音乐颁奖礼上 Taylor Swift 拿了奖上台，准备开开心心跟大家分享获奖感言的 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是新人嘛，对吧， 新人、嗯、然后那个叫坎爷的说唱歌手直接上台抢人家麦克风、 嗯、 说了一堆人家不如另外一个歌手的话， 是 吧，这种场面尴尬到要哭， 太尴尬了。 结果 Taylor 还是很好的 hold 住了自己的内心、 嗯、 下台以后肯定背后有着很多的难过跟心酸哈， 是是是是， 这就有点说直接当面嘲笑你怼你的感觉了哈。哎、 嗯，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来回应的。一首歌 Shake It Off， 碰到尴尬的事情抖一抖，赶紧让它过去哈。 说一个 shake it off， 你直接不想这事儿了就过去了，但很难，谁都有可能再继续回味一下。 是 Taylor Swift 忍不住就自己写了一张专辑，该宣泄要宣泄，找朋友吐槽一下呀，或者自己回家吼一吼，喊一喊爬爬山， 没毛病。对，这边还有一个50后说，主持人好，第一次进来，下次还来，不念我的留言很尴尬哟。 嗯， 他留了个什么？我先找 的。对，他之前我看见了，说那个自己做饭不好吃，味道不好啊，这个就挺尴尬的。 哦，他觉得， 我是觉得吧，就是因为 尴尬吗？ 看阿姨的名字，50后啊，做饭不好吃。 哦， 这个阿姨别做了，就 对对，阿姨可以不用做， 很可能啊， 是自己的儿子辈的、女儿辈的都长大了哈， 是 可以享享福， 没错， 让孩子给您做，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就是当这说不好吃的时候，一定就是他们不懂得欣赏， 是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是不是？ 很擅长， 咱自己吃的开心就行， 我们相信你， 不用给我们做点尝尝啊。你看人家多懂事儿，给孩子寄点，不用不用。刘志佳听到的一首歌曲《时光背面的我》。 这是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凋零成花海，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旁的角色。 时光背面的我，来自于刘志佳。 我们回来继续看一看在时光背面各位是如何来反思自己的一些尴尬瞬间的。 好的，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条，你说的一定是白日入定哈。他说当初跑800米的时候，暗恋的男生从身边超我两圈，尴尬，主要是我跑步姿势不太好看。嘿，我觉得主要是你跑太慢，你都两圈了。 我想知道最后的结果结局是怎么样。暗恋完了以后成功在一起了吗？对， 如果没有在一起没有关系，我们给你发票，邀请你们一块去看电影。 哎，我来揣度一下男生的心思，因为我们只听到了时光这一面的一面之词。 对， 觉得自己没有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嘛。 对， 跑步姿势不太好看。那男生之所以超你两圈，没准是觉得在向你展示自己的实力。是不是？你看他跑的，是不是？ 你这个解读 倒 也 是真 的。他也 喜欢你，故意把自己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超你两次，让你知道说，你看我身体倍儿棒。 那可能人家本来就跑得快。 最后俩人结果发现说，好像都挺害羞的啊，喜欢对方都没说出来。 我觉得可能是男方觉得，哎，你还挺奇怪，挺独特的。一般女孩都跑得很正常， 跑不出来 你 这个姿势， 跑得太慢了。 对，人家跑像跑，你跑像飞啊。 梦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 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出现的画面是这个叫周星驰、后面跟着人穿着西服打着响指跳着舞往前走、然后对面那个谁那个叫 白日入定 莫文蔚 哦， 继续也是 跟着他怎么着摇摆着过来， 就行云一条龙，不也是那种感觉吗？ 哎，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老派的那种初恋的感觉。 是，嗯。然后那会儿周星驰拍的很多的当中，也许都会有一些闪回，嗯、看起来很甜蜜，但却又很恶搞的画面、 嗯、 哈。 对， 就有点像刚才很多人回忆起来自己在初恋跑步的。 是、那个、这边我还看到有天马行空这边说、嗯、很尴尬的瞬间是打听路人家不理我，嗯， 哎，这很正常嘛， 嗯， 对， 可能别人也不认得路， 是，嗯，还有这个我曾经见过朋友然后去跟人家打听路去、嗯、其实更主要他内心想要去搭讪一下 啊，对，就害怕这个， 去了以后说，哎，美女请问一下几点了， 嗯，嗨， 对方回眸的一瞬间人家告诉他说那没有表啊，这是一位来自于大连的女士。后来我们推测，人家并不是就是故意想这么给你一种啊异域风情，而在于人家一回头看，人家没看上你。 嗯，有道理。 干脆说我这方言可能你压根听不懂，把你打发走。 高情商， 是不是啊？大连的朋友。 还爱看他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薛凯琪。再次听到了方大同的声音，跟他一起来合唱啊，复刻回忆。说到的是中午有星光，12:06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把尴尬的话题延续下去， 主要是看看别人都经历过什么样的尴尬的事情。 对， 比如说这边有 CZH 说了，坐公交忘带卡，也还没带零钱，也还没有刷卡 APP， 好心人把零钱借给我，在快到站的时候问我倒车还用零钱不，我信誓旦旦的说不用，后来一想还得用，又张口借了一份零钱。对，你仔细琢磨一下哈，我觉得没带钱没带卡都很正常，没有刷卡 APP 这不太正常。我觉得要不然你们把互相的微信二维码扫一下， 嗯， 是吧？ 对啊， 这才是 大家坐车好像都有，就类似这种没电了嘛， 对 你这扫不了，那没办法， 理解、啊、 对吧？空谷幽兰老师也说了，那这手机刷卡坐公交车一般都、结果手机突然没有电了 啊，对， 你说这怎么办啊？ 是、 哎、 留下好心人的电话号码。 对， 哎，这不我刚刚看的连续剧《一生一世》里面的那个情节吗？ 哦，是吗？ 对，你给我留下你电话号码。不好意思，我没有，我刚回国没有电话号码，这样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一个邮件邮箱地址。 对啊， 对，想联系总能联系上、 没错哈。来，我们这边继续看一看那些歌手在颁奖礼上的有一些尴尬瞬间吧，然后也是有一些音乐继续来分享给各位的。周杰伦跟蔡依林两个人后来交集不是很多了、在某一次颁奖礼上的时候，周杰伦上台领奖，他们生生把蔡依林弄成颁奖嘉宾，上去颁完奖之后呢，黄子佼在旁边还一直说，哎，你们俩要不要拥抱一下啊？看台下就是对于你们之前的合作都很满意啊。然后两个人在现场那叫一个客套啊，不光是说在一起这个好好的拥抱了一下啊，周杰伦也客气说，以后你去健身房我带你去 啊， 是不是？ 去我的健身房 也挺好的，听得懂听懂，听不懂算啊。来，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蔡依林跟周杰伦布拉格广场。 今天上头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事的歌的是教堂，谁谁谁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啊啊复苏，啊啊复苏， 我就站在不 白灵跟周杰伦共同合作的布拉格广场。 下面应该再跟一首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对吧、啊、 一会儿我们再跟首别的啊。 好，太尴尬了， 先尴尬一下哈。 来看看大家的尴尬的事情哈、这边有听友说了，在单位打饭，有个同事从我出电梯就跟我打招呼，还问我科里的事情，我还跟他聊了会儿，回来的时候我问同事，哎，那人是谁，一脸懵。哦，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遇到， 是， 而且尤其是在单位的电梯里。 对， 对，我曾经就遇到，还有个同事跟我聊天，然后我就看了他，他说，哎，你不是那谁吗，你还记得我吗，我说啊，然后就让他走、就从来再也没有想起来他是。很抱歉，我确实记性很差，而且脸盲。 这种情况下要靠双方来化解尴尬，要不然对方就体会到了说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吧，我是那谁，咱俩在那哪儿见过、 啊、 很好，其实这茬就过去了。 是是是， 或者自己来，就是说我抱歉，我还真不记得了，但是我确定咱们俩肯定见过、 但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说对不起我不记得，你说不出口。 我们曾经也碰到过，就是有些就是音乐人一起去音乐节啊玩，然后还甚至因为报道嘛还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过一段时间几个月吧，再见面的时候翻脸不认人啊， 这个太伤人了。这个 嘿，你谁来着， 一起住过还不记得，太伤人了， 过分了吧兄弟。但是人家就很客气说，抱歉抱歉，我真想不起来是谁了、就一下一聊，嘿，太好了 想起来了哈， 真是，不然我这边刀马旦就耍起来了。 来，把今天酒钱付了。 李玟，同样周杰伦哈，刀马旦。周杰伦呢其实出现的不多， 但那个时候是小粉丝，能给自己的偶像写一首歌已经觉得自己非常满意了。 对，身份的悬殊，但是却唱出了就是极具他的风情，别人一听都会觉得这是周杰伦的音乐， 是， 其实挺正脸的哈。回来以后我们来聊一聊那些不太正脸的事情。 比如说这边洛凡一晨说了哈，把衣服穿反了这个我也有经历，我觉得大家都可能都不一定大家都经历过，但反正是至少都见过。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把衣服穿反了，自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没错，我在前两天的时候 也穿反了。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发现。 着急出门没有？我后来发现了，着急出门到导播间， 然后突然就觉得说，东西老挂着我手，一看衣服里边翻出来的标签，跟那划手呢，然后赶紧就给换回来了。所以为什么要买就是全纯黑色的衣服呢？ 对对对对，不明显吗？ 正面反面除了那标签你是看不出来的啊。 对，但是这边好像还有听友说哈，早晨把耳机带出来了，充电座没带，导致现在也没电，但是呢这个耳机还无处安放。 对， 嗯， 太难受了。 是充好电嘛、嗯、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关于自己停车的事儿， 嗯， 最厉害的是你买了这么大一物件忘了这是自己的。他说，哎，你看我有次停完车看见马路对面有辆车子没牌， 嗯， 然后被贴条了 啊、 哦、好奇，嘿，这没牌子怎么贴的条啊， 嗯， 到那儿看了看，然后还给朋友语音说，你看这车主是吧，没牌人家还让人把条给贴了 啊、 哦、转身以后发现，哦，这是我的车呀。 这种事儿虽然不常发生，但是我刚才有一次看到有个条留言、 嗯、 就说看到一辆车过去拉车门，使劲拉使劲拉，省略号，你知道后面结果是什么？ 什么？ 拉的别人的车吗？我就经常这样，有人来接我的时候，我根本分不清，他跟我说我什么什么车型、什么车号，我根本就记不住。然后什么颜色啊？我红色，红色的车来了，啪！就开始，哎，不对，你为什么不开门？一看，哦， 曾经无数次人家拉我副驾驶门，直接上来，师傅走吗？多少钱？ 夜好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说好莫笑天忘掉，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我见你的错好不消遣忘掉，请原谅我、oh,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店， 在那花店， 我犯了错、 oh, 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oh, 多情的打扰的心愿， 我犯了错、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店里我犯了错、 说好过笑前忘掉， 花天错经典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生如意下花的留言、确实很经典的一首歌， 对， 曾经也有一些经典的尴尬场面发生在王力宏的身上。某一年的一次颁奖礼，王力宏是作为表演嘉宾了，在后台准备着，跟他同时当年也很火的就是黄立行，也要唱歌，一个王力宏， 一个黄立行、 哎，你说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前面的观众听这个话筒的声音，就是音响的声音是最清晰的。他们在后台侧台的时候呢，听的声音没有那么的明确。再加上主持人当时读错了，我们有请王力行。好，这话一出来之后，马上就看到王力宏非常开心的上去准备开唱了。嘿嘿， 黄王没分清楚。 对，然后后来发现人家说的是黄力行， 那怎么办呀？一轮游， 你们俩分开旅行哈。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是不是全情投入在黑暗的成就感，害怕顺其自然留住遗憾，去纵然散你的外来欲望，无关叫无关，却总有人散太平凡太浪漫，只全比爱你一更爱，习惯就习惯，靠聚也靠散，很悲观很不甘，不再拥有我的温暖，如果爱情可以一直不会，又何必卑微一意都不会，如果爱情可以势均力敌，又何必特地一不爽一叫我答应答应答应答应，是不是疯狂，我你是我哈你哈你哈你哈你，我都叫几次话，反复将一遍攻破，我的心会不逃脱，怎么真心管你犯了错，别叫我答应答应答应答应，是不是偷偷，你是我哈你哈你哈你哈你，坠入爱之漩涡，天空也被你划破，我的心无法逃脱，是我宠你让你犯了错，你叫我答应，你是我哈你，你叫我答应，你是我哈你，别叫我答应答应答应答应，是不是偷偷，是我哈你哈你哈你哈你，坠入爱之漩涡，天空已被你划破，我的心无法逃脱，是我宠你让你犯了错。 胡彦斌的一首新歌啦，叫做《已读不回》，对，我们之前也是分享过。 嗯， 已读不回，有些时候确实也挺尴尬的。 已读不回，我突然想到萧敬腾的新歌《已读不回》，就是我。 哎，没错，啊、更较劲了。哎，我就这样，你怎么着吧？ 没办法，对不起。 今天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那一些尴尬的经历跟瞬间。 嗯，这边无名8059说了哈，经历过的最尴尬的瞬间，主持人尴尬的巅峰，应该就是朱丹老师了吧 ？Sorry。 哎，对。 我们想起来了，是。 是想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作为主持人来说，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尴尬， 非常汗颜。 我们其实要站在两方都得说话， 嗯， 一方面是在于说上台之前没有做好有一些功课， 嗯， 这个可能是对于现场嘉宾的一个不尊重。 是， 对，像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访问一个乐团，但很多时候你确定站在第一个的主唱是谁？ 对对对， 后边的吉他手、贝斯 手啊，都得 他们经常还换， 嗯， 所以就容易对不上号， 嗯。 很多长得还特别像的时候，如果之前没有做好准备，现场真给人叫错名了，这事儿是自己不足啊， 嗯。 但另外呢，就是谁上台可能都会有一些紧张。都会，也许在慌乱错乱又要考你应急反应的时候，出现一些小偏差， 就是这个脑袋里面突然有哪根筋搭的不对了， 断线， 突然间就哎说错了，可能看着这张脸说了另外一个名字， 没错。 但是始终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儿，就比较像一次营销， 是， 因为确实太不应该了，这两个人实在是太不像了， 没错， 嗯， 就是他就我们觉得还是准备不足哈， 好吧，可以 这个希望他也不会生气，好不好？我们也不是有多么的认真，但有些时候吧，哎。 你在左边， 我在另外一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这边拿着手卡直哆嗦，你那边坦然的站着，就是不同的位置哈。 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沉默。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 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说到主持界的尴尬的场面的瞬间，刚才我突然想到也有个故事哈，何炅老师很著名的、 哦、 有一次把陈冠希请到节目当中来，那个时候陈冠希还不是很有名啊、 嗯、 然后刚刚入行，然后呢何炅老师全程说啊陈奕迅怎么怎么陈奕迅怎么怎么，然后就看到那个陈冠希旁边呵呵呵呵笑，他一开始觉得说这个陈冠希这个新人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啊，但是我们何炅老师真的是非常会沟通，下了节目下了台说哎这个你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或不满意嘛、 啊、 然后陈冠希就解释说不是，因为我叫陈冠希，但是您一直在说陈奕迅。 哎呦，这种事情真的是，就人家还能坚持完这一次的访问， 已经很不错了。 客气客气啊，来继续听到这 一首歌，也是对坐在对面一个一个问题抛过来，有些话也说不出口哈、啊 嗯， 找不着气口来去说。宋念宇就是说不出口。 看见你我就有好心情。上却好像没反应，想开口全身就不自在，有病，你已经转身离去，我当然敌不过 ABC、yeah、乌龙水常常刚到过期，我知道有太多要改，但对你一片真心 No No No， 好多是你的我的巧合，甜的苦的选择，想着忘了就像爱上了你一样，美的好的脸色醒着关了想骗我，就是说不出口，努力地抓住你心引力，不然地球会把我抛弃，因为你我才发现意义，生命不再只想到自己 No No，好多是你的我的巧合，甜的苦的选择，想着忘了就像爱上了你一样，美的好的脸色醒着困了想骗我、yeah、就是说不出口， 闭上你的两个的关头、 yeah、 你不陪我往前走， 用心提着他，一路用心提着他、yeah、 你要不要告诉我 哦、oh, 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oh, oh, oh, oh, oh, oh, 好多是你的我的巧合，甜的苦的选择，想着忘了就像爱上了你一样，美的好的色醒着困了想骗我、yeah、就是说不出口，爱 是你的我的巧克力的苦的选择，想着忘了就像爱上了你一样， 每一个好的你色醒着 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有些时候说不说出来也对啊， 当然 可能自己也是回味了半天，发现这句话不太合适，需要斟酌一下， 或者不应该问， 尤其是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这边就看到有天，我就不念你名字了哈，说问女孩子体重，他说总有那种不懂事的男生碰一鼻子灰。我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问女生体重，因为我觉得女生所有的体型啊，包括体重啊，所有的数值，包括戒指戴多大号，都是秘密。如果你这样求婚的话，你是不是得我睡着了还怎么着，你偷偷摸摸量一下。 对 啊， 尤其是在很多人他问的时候都是当着其他人问， 哇， 特大声，周围都是人。哎，多重啊，恨不得 有点沉啊， 招人恨。 但其实我觉得男生应该根本不那么在乎女生的体重。 是， 我觉得有一阵儿我在跳拉丁舞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老师，因为老师总是男拉丁舞老师嘛，然后我就说，哎老师，我最近好像沉了，因为他大概会知道你的这个体重的变化， 是 他跟你总是很亲密的在跳舞嘛。他说几斤啊，我说啊几斤啊，没事，我们拉丁舞女演员一般都是110。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数值不重要，好看， 对， 入眼。顺眼是最重要的， 真的可能也就女生在关注自己体重变化的时候，可能是健身， 那、 对吧？ 会， 你已经是增肌，然后慢慢的开始增重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比较严谨的探讨，对吧？这是 OK 的，剩下的时候各位千万能不问就不问， 对对对 啊，就算说是真的，您是要给他就用这个数值来买衣服或者干嘛，就真用得上了，敲摸。敲木声哈， 我跟你说，这都不应该。女生之间和女生之间都不会互相问对方体重，这是禁忌。 实在不行的话，你上来先夸他，你82斤，85， 来支招了。 人家说我100， 哎呦， 真 出来 不像，哎，对方一客气，这事儿也能过。 高质量人， 是不是？ 男性的提问。 但愿没什么来这与旧情，故事维持不变。是今日竟心去到失眠，我们无法逃避这共勉。知否知你知你想与你回到最爱当天，知否知你知你想回头停留你身边，可是一不小心拉断爱情线，相恋已变成冷笑片，怎么饰演都不够自然。It's 3 AM in the morning and I don't know how to say goodbye， 但你应该知道我情景多尴尬。现在开心开心开始搞得很好，不摊开这张牌，但我感到内疚，恋上别人这样坏。It's 3 AM in the morning， baby don't you ask me。 搞得很多位细到似骨牌，令我羞愧自尊恋。 凌晨三点钟，很多时候自己碰到那些尴尬的事儿之后，在心里一遍一遍的跟过桥电影似的哈。 哎呦，越想越难过。 对，就一下一睁眼就到三点钟了，第二天上班迟到，你说又尴尬了一把啊。 我这边有看到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听我说，我先说个级别低一点的，就在办公室讨论同事，然后浑然不知同事已经轻声的走近了。哦，这种事情有时候是遇到过， 后背发凉，想到这些事儿。 嗯，说同事或说同学，最害怕的就是说领导。 当时朋友骑着自行车，说着另外一个朋友的坏话。 嗯， 啊，人家就是弯道超车赶上来，赶上来之后还目视前方， 给你个警示。 骑自行车超什么车呀？人家就意味着我在后边都听见了。 是， 你们说 话小心点， 你们说我一次行，你们都说了十分钟了。还有完没完了，我真不乐意停骑车过去。 对，我这边还听到说有一个很尴尬的瞬间，就是相亲。但是相亲的时候呢，就除非两个人一看就合上眼了，觉得说哎呀特别合眼缘，两个人特别开心， 嗯， 要不然就是谁都没看上谁。 对， 但是又得在那儿聊天，聊着聊着话题都聊干了， 是 四目相对，非常尴尬， 就怕旁边有一个人摁着你聊。 对， 或者说他给你摁到一个地儿。 一般的相亲可能都是父母之命， 是没说没关系了哈。对，有朋友来介绍，曾经就有朋友碰到过，说你去看一场话剧， 嗯， 拿着票，俩人在那儿第一次见面，进去以后就看话剧，你这每两个小时出不来。 对， 这也没办法，你中间突然就撤流，人一两个人。 那还好，你还能目视前方。 就是， 对， 下次就是各自再带着朋友来， 啊， 四个人买一排，其中有一不合适走了，好，你的朋友往这边一错， 哎呦， 哎，你前面有个朋友来陪，后来发现这俩朋友互相相让了， 那很好。 哎，你说这事儿快乐不快乐？ 都是最好的结果。 好，最后一首歌《快乐不快乐》来自于郑秀文，我们要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了。想起来的这些所有的尴尬的事情，让它过去 ，shake it off， 好吧？ 好， 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再见，各位， 拜拜。